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，又见面啦。周三的晚上，今天呢，我在想，我说有没有什么话题跟大家互动一下？哎呀，想来想去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然后我就想，其实并不一定每天都要有一个固定的话题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就是不想聊什么，单纯的只想听听歌，随机的分享。不管你是分享今天的心情，还是今天遇到的一些事情，都可以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越是随机，越容易碰撞出来火花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安静和温柔一下，来分享深夜困困歌。什么叫深夜困困歌呢？这是我自己给它起的名字啊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叫做什么困困歌单。哎，我突然间想，其实这个还挺萌的，就是晚上嘛，大家都爱犯困，然后午夜如果你要是想伴着某一些歌曲入睡的话，那你会听哪些歌？今天晚上我也会准备一些，希望听完了我们今晚的午夜情歌之后，你就能有一个甜美的梦境。好啦，来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吧，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保持文字互动。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，主持人道道。今天的晚安心语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今天也要开心呀。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，你说别太死板，不如预知一半。如果必须决定，不能由别人决定，虽然你呀很容易分心，代谢是星期一样的星期三，你当然也狂放，但也有些牵绊。感性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，生命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 计划不知道，同时要着你，还不太了解你， 还不了解 我喜欢你。来自哪里的风，泛起我一 今晚的开场曲叫做《星期三或礼拜三》，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和岑宁儿。当然这个版本呢是他们俩唱的，两个女生，就有一点点的气音，就好像气息不稳一样。就尤其是魏如萱的声音，我记得之前放过她的一首《晚安晚安》，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在想啊，这魏如萱怎么唱歌，就是感觉好像气儿都上不来了呢。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，而是他本身这就是他唱歌的一个特点和方式。我看到有朋友说，哎，这首歌确实很催眠啊，已经开始打哈欠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作为今天的困困歌单第一首，那必须得给大家来一个催眠的效果。还有朋友说，这是白安吗？有一点点像，但不是白安。说到深夜困困歌单，我看到一飞说，早 C 晚 A 的生活，边听啊边喝边听节目。你是边喝奶茶吗？还有情未了说，那必须是催眠曲，像风一样的女子，李荣浩的《老街》。嗯，这首《老街》呢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我刚才还在想，哎，今天晚上又要决战聊天室的榜一之巅了啊，看看榜一大哥是谁。现在马上可以到我们的逢时播报，嗯，还没有到，待会儿再进行正式的播报。新田说，此刻正在进行着足部按摩，听着歌缓缓进入催眠模式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的困困歌单第二首就要来了。今天晚上的所有歌其实都很有催眠的效果，除了一首，就是它是混迹在里面的，要把它揪出来啊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今天晚上会有哪一首歌是不属于困困歌单的，就是它是属于卧底。好啦，待会儿我会放到这个卧底的。第二首依然很有催眠的效果，来听。很熟悉的言人中，一首晚安。 充当住月色贪恋的交集，在赋予虚词中交映，忙碌的声音慢慢的长夜，去匆匆的留下感情，神色太慌张，你眼神逃避，却如此的令人着迷，为何总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。曾经多少个牵缠拉扯不舍夜晚，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，何必拿真心与寂寞去纠缠。几月份的长谈，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 总是不能抵抗你信手的晚安，执迷于你忽远忽近烂桥段，迂回一句晚安，多情人却自找难堪。 晚安，来自言人中，这首歌很好听。刚才小柏说，那个跟你说晚安的人现在还在吗？哎呀，刚才夏花说，道道一直在呀。对，我每天也都在跟大家说晚安。就算你的身边没有一个给你说晚安的人，至少午夜情歌里面你会听到。好的，晚是世界的晚，安是给你的安，这就是晚安的定义。当然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有一个身边的人，在你临睡前的那一秒可以跟你道一句晚安，无论是在你的耳边，还是在微信上，或者是打着语音电话陪伴你入眠，或者是这个跟你聊着天，聊着聊着然后你就睡着了。其实呢，这种就是一种满满的安全感，还有爱的表达。还有朋友是饿得睡不着觉啊，是谁说的喝点竹荪汤？哎呀，说到竹荪，我真的好久没有吃到竹荪了，而且好像北方吃竹荪吃的比较少，不过竹荪汤还是挺好喝的。有点怀念，突然间想到了，哎，好像是在井冈山的时候吃到过竹荪，还是很美味的。哎呀，这个提到美食我又不困了。前面两首歌基本上把大家催眠的差不多了啊，那我在想要不要提前把这个卧底的歌曲放出来。嗯，小柏说刚收拾完阳台，今天来了一个新成员，一盆法师。哇，这个花好油亮哦，好棒好棒，这个我喜欢这样很梦幻的绿色。 咖啡说困困困困，放个催眠曲吧。行，那我们就先不放卧底的歌曲了，来放一首催眠曲。但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可能你会有一点回忆上头，不一定真的能够睡得着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雨时， 一首暗香 来自沙宝亮，就像是很多的花一样，只在夜晚绽放。每次听到这首《暗香》，我都会特别的由衷的、发自内心的赞叹，哇，唱得太好了，真的是佩服沙宝亮，同时也佩服作词作曲啊，作曲是三宝，三宝老师真的是牛啊。而且呢，这首歌确实也是回忆杀，大家都想到了金粉世家，想到了冷清秋，然后哎，陈坤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，我给忘了，但是呢，当时我看的时候真的觉得金童玉女，具体的情节其实现在我也记不清了，但是我记得这是一个 BE 的结局，好像结局还蛮惨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呢，这部电视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，你看大家都在讨论，哎，就说明虽然说有时代滤镜，但是是因为经典所以才能够被讨论至今。同时呢，看到了很多的朋友，哎，没想到虾爬子来了啊，说如果可以我想回家睡觉，我不想上班了，抓狂，谁想上班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太阳会照常升起，地球也不会因为谁不想而停止转动，同样你不上班能行吗？所以还是安心上班吧。小刚说金粉世家当时和爱人一起看，每次只看前面的部分，后面就不看了，是因为太虐了吗？对，我们的深夜鹤顶红虽迟但到，我看有韭菜鸡蛋馅的饺子，还有蒜蓉虾，还有啊、哦、非常诱人的蛋挞，以及各种的串儿，好像有蚕蛹，还有这个是板筋吗？还是蹄筋儿？好香呀！我们的风势播报也来到了125796个赞，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榜一是谁啊，就是播报一下前三位。刚才大家都在说这个暗香这是卧底歌曲吧，因为听完它反而不困了，但其实不是，因为从今晚准备的困困歌单当中全都是以抒情和慢歌为主，但是暗香这首歌呢是属于情绪非常大的，就起伏非常大，但是它并不属于卧底的那个。哎呀，到底哪首是卧底呢？由于时间的关系哈，我觉得还是先放一首长一点的歌，然后下半段再把卧底的歌曲送给大家。来，让我们听这首歌。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，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，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下着你望着你走了，都回不去了，像从前快乐，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怎么看你笑着，我却心如刀割，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，我们怀念什么，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，

23:31，我们继续回来温暖的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深夜困困歌单。哎呀，说的还有点萌，还困困，要叠字说出来，这样会显得可爱。比如说吃饭饭、睡觉觉、打兔兔。好了，没有这个，我觉得这种嗲声嗲气的好像不太适合我。我们还是温暖一点吧。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来自周兴哲，怎么了？其实他的歌呢，很多人非常喜欢，尤其是适合夜晚。我总觉得在夜晚，当人们可以放下内心的一些防备，给自己独处时间的时候，听到他的歌会觉得很放松，同时呢也会让自己想到很多的事情。所以深夜困困歌单，其实这首歌也许听完有故事的人反而睡不着了。哎呀，究竟这个我们的这首卧底歌曲还没有出现哈，那就把它当做今天晚上的盲盒吧。下半段第一首我们的固定盲盒就要出场喽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加油，大家来猜一下。其实这首歌最近也是很火的。 光芒闪耀像是勾的，逐渐入侵了我眼眸。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？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，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。别把离开挂在嘴边，让你慢慢靠近我。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，带来一堆轻佻的借口，变成为我心碎的理由。Don't hurt me baby, don't hurt me。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，眼神都那么明显，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。 Maybe we just slow down, anyone but you so wrong。 当音乐再次奏响，连呼吸都在膨胀，把心当一手掌，沦陷在你目光，享受着步调摇晃，你会看场。 手保护你的腰，不会碰到你的背，右手托住你的心跳，不论向前或后退。如果你很信任我，手抬高原地转个圈，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，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。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，自然跳起像冲着爱情的伦巴，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，到星星布满天，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，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，要拍照片，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。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，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。 Maybe we just slow down, anyone but you so wrong。 当音乐再次奏响，呼吸都在膨胀，把心当一手掌，沦陷在你目光，享受着步调摇晃，我不危险。So wrong， 当音乐再次奏响，呼吸都在膨胀，把心当一手掌，沦陷在你目光，享受着步调摇晃，我不危险。 这首歌《危险派对》，恭喜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啊！我就不一一点名啦，像小柏啊、山外有山啊，都是老几位啊，新田啊，等等等等。我刚才看到一张图是宋彦君发过来的啊，我真的这张图太治愈了，而且我觉得很有创意，真的是水果大杂烩。这是柿子吗？就是全是柿子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怎么好像在其中看到了莲雾？还有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像小柠檬一样的那个形状，长长的， 是不是还有黑枣？为什么紫色的那个那么像洋葱？反正不管是什么水果啊，蔬菜水果混在一起，这张图五彩斑斓，就像是散落在桌子上的玻璃球，就是玻璃球实在是有点太煞风景了。散落在桌子上的珍珠还是彩色的，每一个上面都透着特别鲜活的光泽。哎呀，我觉得夜晚看到这一张图真的非常非常的养眼。感谢午夜精灵们每天都分享着这么多人间烟火的图片，让我觉得哇，人间值得，活着真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活着，加油加油。还有这个啊，各种辣椒也是五彩斑斓，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。哎，怎么还出现了七彩玉米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好，对于这个七彩玉米的真实性我还是保留一下意见啊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分享深夜困困歌单。但是我发现啊，今天晚上你越是困困歌单大家越不困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在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自己睡着，好暖心。好啦，我们的冯氏播报还是没有到二次，但是我来看看点赞助力榜。第一位专制小星星哦，第二位萤火虫，第三位生如夏花。好的，也感谢所有的数据组精灵们。下一首歌来听一首抢先。 写日记本上记的灰，眼看自己越来越颓废，想你离开我去做的对，惭愧。心里难免很不是滋味，毕竟曾想牵就来般配，出不到了余温还在追，还不够狼狈。故事的种种甜蜜特写，没来得及兑现，为什么热吻拥抱背叛他抱都能被你抢先，天真胆怯被裂的瞬间，画面统统瓦解，是不是这样就能留多一点、沉默的告别痕在我们之间也被抢先。 盘淘宝全都被你抢先，天真胆怯被猎的瞬间，画面顷刻瓦解，可怎么这样温存也没留多一点，沉默的告别后在我们之间也被抢先， 又是一首困困歌单里的歌，叫做《抢先》。这个歌手呢叫做 Todd Lee、TODD，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。其实之前呢也播放过他的歌曲，不过都是基本上和别人合作的会比较多。其实现在呢有很多这种新晋的歌手音乐人，尤其是独立音乐人哈，自己只要有歌就可以在平台上面发出来。其实很多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棒，就很有现在先锋意识，然后跟以前的歌差别也是比较大的。你比如说像之前咱们放的那个暗香，你现在无论你到什么时候听还是觉得非常正统，它是很正统的那种歌曲，无论是它的旋律呀、还是它的那种编曲演唱，都是给人那种非常大气和饱满的。但是现在很多歌可能让你想到迷幻，想到宇宙，想到一些天马行空，但是呢就是不能够具象化。但是不否认各有各的好听。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我觉得也算是老歌了啊，这真的是老歌，很有年代感，看看是哪一首呢？ 为我，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 再也没有勇气放纵。爱你越久我越被动，记录你的爱居无定所，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，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。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《被动》，是不是很有年代感？因为看到刚才有朋友说，哇，《被动》这首歌很喜欢，都是载着满满的回忆，有当时听电台的回忆，有第一次听这首歌时的回忆。反正呢，苏慧伦的歌好像出现在午夜情歌的并不多，但是他的歌其实有很多都是很好听、很经典的。这首《被动》作曲还是伍佰。现在看了一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，晒完了美食之后开始晒宠物啦，哎呀好可爱呀，胖胖的小猪喵 Joey 他说，你们都太高级了，我只能拿出自己养的海豹了。确实很像啊，因为跟我们家的这个小猫是同款，所以看上去特别的亲切。刚好今天晚上我还真的准备了一首跟猫咪有关的歌，哎，很巧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出来吧，就是来自魏诗莹的《蓉蓉》。每当你抱着蓉蓉的她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幸福，没有什么能够困扰你。 用我的身体为你造一座暖和，简单的依赖着体温，柔软的舒适和你腼腆的靠拢，打一个我们的宇宙，让你自来的感觉放松，只要我和你的光。 是谁都懂的快乐。 非常动人的一首歌，也很有催眠效果。蓉蓉来自魏诗莹，唱的就是猫猫和你依偎在一起的感觉，很温暖。看到了新的 ID， 看到木木瓜一问，是的，欢迎大家来到午夜情歌，可以多多互动，加精的次数多了，自然呢你就升级啦，到时候想要发什么图都可以。好啦，今天晚上的树洞信箱还没有出场，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我们依然来分享几个很有道理的句子。同样是咸鱼，为什么有的翻身了，有的粘锅了呢？因为后者忘了加油。世界上最美好的莫过于吃肉，因为它从来不会背叛，从来不会欺骗，吃一斤长一斤，永远真诚对待。我小声说，我怕黑，你能不能送我上楼啊？结果你嗷的一嗓子喊亮了整栋楼的声控灯。情商最高的人要的不是赢，而是解决问题。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但是希望大家情商还是高一点吧，否则的话你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，那真的是凭实力单身咯。最后一首歌，晚安曲，这个真的有一些催眠了，来自朱星东，我依然爱你，也是最近正在播出的一个电视剧《不惑之旅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来听听看，希望能够伴你入眠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夜晚。我是道道，午夜情歌明天见咯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 我曾经爱过你，爱情也许在我的心里还剩一丝叹息，但愿它不会再打扰。手却又忍受妒忌，我真心爱过你，把温柔都用尽，希望他会像我一样爱你。 次，我爱你，我依然爱你，深爱在记忆里，偷偷地说我爱你，偷偷地对你说我爱你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城市。